那它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是行政机关懒政思维的又一次具体体现呢？那今天节目的两个话题，我们请到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李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那么首先呢，我再跟大家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千万失独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刚才已经说到了，是8月22号到23号第四届中国社会求助研讨会是在中山大学举行，与会的人口学专家根据2013年的人口数据推断说呢，在中国内地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当中啊，大约根据正常的比例会有1009万人或许会在25岁之前离世，那也就意味着内地将会有1000万的失独家庭。28号的参考消息也是对此做了报道。那么目前呢，我国到底有多少失独家庭，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切的一个数据哈。不过对一个13亿大国人口大国来说，百万个失独家庭数量比例其实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呢，也有专家认为，这也是国家没有将其当作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的原因。上到现在为止哈，还没有制定出台一部一揽子的扶助政策法令。不过未来我国失独家庭将会日益增多，那远远超过当下的百万个，它会逐渐成为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和一个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说国家对失独家庭不管不顾呢？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有新京报的记者呢，向这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一个采访也好，咨询也好，得到的答复呢是这样子的，说呢，目前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给予国家行政补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呢，在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通知，从经济扶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关怀等等方面加大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的扶助力度，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责任。从2014年起，将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的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340元，农村每人每月170元。但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是不是合适，这样的一个数额是不是合适，而且这样的一个规定是不是有了这样的一个通知就能够执行到位，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会有社会上的很多人在讨论说，超生了按照现行的国家政策法规要缴纳社会抚养费，而且是要按照当地上年度总收入的3倍来征收，那独生子女死了却只能收到200-300元的补助，这好像是不太公平吧。那么到底这样的一个问题该怎样来看失独家庭当中之后这个家庭的一些养老问题呀、赡养问题呀，在法律上是不是已经有可行的解决途径呢？那首先呢，我们也想请李伟民律师来谈谈他的一个看法。我们现在看到哈，有专业的律师说到是可以对失独家庭呢由政府来进行行政补偿，可能需要在这儿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行政补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面对失独家庭的一个后续问题，现在的情况下，政府来对失独家庭进行行政补偿哈，是否合适呢？李律师， 我们这位同行律师的观点的话是明显不成立的，因为是国家行政补偿或者行政赔偿，它必须要有行政法或者其他法律上的法律依据。 嗯， 就说它有于国家的行为或者国家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为，对当事人利益造成一个侵害，那他这个行为和他的受损害之间是直接因果关系，这样的话是国家要作为一个承担义务的主体，法律责任主体要按相应的标准，就受损害原则上是受损害多么大，国家相应的应该承担多么大的责任。这就是他刚才提到的问题，说是否参照社会超生的相关的辅助的标准，或者上年度平均职工的平均工资的相关标准， 就是这个社会抚养费的 缴纳方式来。他的这个暗含这个话意思就是说， 国家应该承担所造成的实际损害这种责任，这就是国家赔偿或国家补偿的一个它的本意。但是在失独家庭来看的话，它具有特殊性，特殊性是它是就是说这类家庭是执行了国家大政方针，这是法律通过的行为，一旦法律通过行为它是个合法行为，它合法行为一旦造成的有影响的话，怎么要看它影响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失独家庭的话它概念非常清楚，就是说由于他这个家庭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这样的话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他的小本来是一个独生子女，这样的话独生子女可能因为疾病原因或者是外力的因素，交通事故或者人为的伤害，这样的话家庭失独，所以他并没有说是国家他直接让这个或者什么部门让他的这个子女或者是直接，这是法律不允许，况且国家也不会这样做，所以这之间它没有必然的等值关系。 所以这在探讨对失独家庭的后续的帮助的问题，纠结到聚焦到责任问题的时候，就是失独这个词其实就不能连在一起来分析了。 是这样，就是失独跟国家责任， 独是独生子女，那么失到底是什么原因来失，这又是一个很关键的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我们的一些专家或者公众他是看到了失独这个客观事实，并且是由于国家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当中这样 一个 发生的现象，但是他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怎么失独的，因为有自身的疾病原因或者有外力因素介入，这是肯定是这样，因为国家不可能说希望他的臣民是对吧，自己是，这是不法律不允许，况且国家不希望这样做的，所以说他是一个执行政策是国家的法律合法行为，但是造成后果的话是多从因素，所以说让国家承担一个补偿或赔偿责任的话，法律说法律依据不足，况且从法理上来看的话是存在重大障碍。 要让您这么说的话呢，可能大家会相对从法律的角度能够理解，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也有这个律师提到的，说是对失独家庭由政府来进行行政补偿，看来它在目前是不具有合法性的。 对，不具有合法性。 但是现在会有很多人说，这个法律它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那又觉得你说是这个家庭确实是因为可能是疾病的原因，遗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他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这个孩子失去了，甚至是说外力，比如说交通事故啊等等一些，但是他确实是因为一个他是独生子女，所以造成了在这个孩子去世之后，这一个家庭有可能就陷入了一种不说情绪上的，就是经济上的一些困难状态。 对， 而这种困难状态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孩子，那可能这种风险就小很多呀，他还可以有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那其他的孩子也可以对这个家庭的父母的供养有一个补充的作用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样来讲，刚才您说到了要考虑这个失独失这一部分的一个原因，具体原因是什么？那么关于失独这个连在一起说，那确实还是有一个独生子女的这个原因在，所以一个孩子的去世会对一个家庭造成一个更大的损伤损害。 是这样。 但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刚才您说到了行政补偿走不通，那么政府责任现在我们看到的是2014年起调整的这个2013年的这个对于特殊困难家庭的扶助工作通知当中，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标准，每人每月城镇340元，农村每人每月170元。那这样的一个如果不能说是合法的，不能说是叫行政补偿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扶助，这样的一个标准合适吗？因为340元对城镇来说，可能每一个家庭面临的困难不一样，那它可能意味着这个概念也不一样，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的340元放在哪儿，它可能也不是一笔能够安慰你心灵、帮助你生活的特别重要的一笔钱啊。 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问题是，就是说失独家庭所造成的这种损害，就是说要求国家承担行政补偿或者是国家赔偿，法律依据不足。但是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我们国家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主体，他对这个就是说自己的臣民一旦是失去了一个救济， 这个臣民这个词可能会带个引号的，对， 公民，对，就公民或者臣民，就这样的话，就是说一旦他失去一种能力的话，国家是要有一个，这时候有个责任。但是就这个，就说这个两个责任要分清，跟他上面的刚才第一个问题所谈的国家责任是不一样的。 那个赔偿责任的话，就是首先国家存在严重的过错，况且自己的行政行为对当事人造成实际损害，况且实际损害和这个行政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比方说是发动战争、赴到前线的阵亡将士， 是 这样的这个将士，他国家是担有必不容辞的责任的。 法定责任， 嗯， 这第二块来看的话，但是第二个问题的来了，这时候就说，不管他产生了什么原因，但是他已经失去一个，就是说自己供养自己的能力，或者他亲属丧失一个供养他的能力，这时候国家就要承担一个管理人或者是类似监护人这样一个责任。 嗯， 这时候责任是有的，但这个责任不是因为第一个责任而产生的，他就说是一个，就是说国家这样状态情况下一种法定的或者是一个自然状态的一种责任，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还有就是在人口计划生育法里面，其实都有相应规定，就是说多数子女的这个发生意外的伤残或者死亡的，其实就是国家应该承担一些辅助或者救助方面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可以，就说即使就是目前来看没有一些，就是部门没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实施的办法或者意见的话，国家自然也会承担这方面的责任。 那么现在国家的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就是刚才提到的补助，这个数额并不高的补助。 他体现的方式特别多。 嗯， 刚才就说补助，我们谈的仅仅是其中一方面的。国家其实就说他对，就刚才说的，就是说失去一个劳动能力的人， 嗯， 这样国家就要调动所有的资源，或者是采用所有能用的方法来达到一个目的。其实救助发钱，咱们看到的一些公众提到的说，救助的这个费用的标准过低，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嗯， 但是我们其实也要注意，就是说不单单是钱的问题，是否说社会的话对失独家庭的一个人文关怀，或者就是说我们从计划生育政策上对失独家庭作为一个绿色通道，如果说与失独家庭存在，马上第一位考虑是否让他再生育，鼓励再生育，或者在生育政策上进行一个，就是刚才说绿色通道政策，接着的话再给予一些鼓励补助，让他来再生育，或者还有第三个，从就业方面，就是让失独家庭的老人在必要的范围内再继续就业， 嗯， 养成就是说自己能供养自己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第三个来看的话，我们的养老制度，其实就是说不管他什么原因，只要他老了，只要他没有后代，没有人再来就是赡养他的话，这种情况下国家当然会站出来对他进行一个，我们地方上也有，就是说有那个五保制度， 嗯， 就管吃管住管喝管病。 所以2013年这个五部委，就是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这个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里面呢，也是提到它是从经济扶助，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标准现在是比较低的，此外就是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社会关怀等方面加大对独生子女家死亡家庭的扶助力度，也是要从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几个方面来加大这个扶助力度。之所以大家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引起这一次的关注，一个是说咱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数字，将可能会面临着，国内会面临着100万的失独家庭这样的一个数字，让人觉得确实是已经比较需要引起重视的一种现象了。 是这样。 另外一个也是在提到说2014年把这个标准提高了之后，它是每人每月城镇340元，农村每人每月170元。但如果说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方面同时都能够有所进步，像刚才李律师说到的，如果说失独家庭这个父母的年纪还可以，首先可以考虑对他们在生育方面的一个绿色通道。那么对就业方面，如果说是确实有就业能力，确实还没有现成的就业渠道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其他的考虑？此外才是这个帮助上的一个金额。 对，直到最后的话说，这些方法都达不到效果，那我们也有养老制度，就是养老制度来对他的晚年进行一个这样的照顾。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说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说就是从北京、上海、河南还有就是河北很多地方已经出台相应的，这刚才提到的就是落实刚才国家卫计委还有财政部五部委说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辅助工作的通知到了地方的话，地方政府现在基本上都有14意见， 就是已经以文件形式下发，这方面我也做了一定调查，就是了解到地方政府的一些在这个文件具体落实方面一些政策，其实我看到非常好的一些进步，就是说他要给这些老人不要说要传述一些文化方面的东西，比如说经阅一些杂志定期给送上门，还有就是让他们接受一些培训，或者给他安排一些文化活动，还有一个就是让他在融入这个社会的再就业，或者为社会在发挥余热这样的过程当中，如果不能说就是说要面对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问题当中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确实是人间悲剧，就说那个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对任何一个家庭都是打击，况且这个人口这个失独家庭比例是会逐年上升，比例会加大，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引起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视。下一步是如何办呢？其实我们的意见就是它要形成一个规范的具有操作性的这样系统的这样的一些制度，但这些制度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它的效力比较低，就是地方政府以文件形式做了一些规定，还没有上升到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法律标准，况且不同地方的标准不统一，这样的也会造成在执行的时候有些问题，这样还有一个不透明，就是缺少公开透明的这样一些程序，还有在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国家对养老这块投入还不足，就是应对还不足，就是说原来没想到就是说这个养老问题当中还有一个失独的特殊养老问题，它跟普通的其他养老还是有所不一样，这样的话就是说国家要加大投入，同时要规范养老制度，就是说由民间和国家共同来办，但是国家可能要占主导地位，就是说提高它的标准，也要把它的一些规范程度也要提高，其实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有就是免除一个后顾之忧。其实在另外一个其实还节目当中我们还可以说的，其实科技发展非常快，就是说在一定年龄其实的话用生物技术的一些方法必要时候也可以缓解失独家庭对社会造成的一种影响和危害，就都可以，随着科技发展的话有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方面得加大研究，就是从法律上统一这样的一些立法的规范，把法律威胁提高，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是有那个非常有意思一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修改的时候对失独这块的 没有单列 重视不够， 他 只说是让常回家看看，但是可笑的是如果失独的话连回去看的人都没有，那这是怎么办，所以说应对还是不足，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保障的一些法律目前对失独问题还是关注不够，还有一个就刚才看到说刚才那些规范文件它所涉及的部门是非常多的，涉及了方方面面的文化部门的民政部门的还有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这样的问题，如何纳入一个综合的法律当中去规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再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其实也是就是说国家对人口制度啊或者是一些法律必要时候做出一些 适应时代要求的修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利好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总体来看的话这个问题虽然严重，但是国家其实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看到就是说从相关方面一直在努力，但是就是说从社会一些个别的宣传看到的话可能仅仅停留在就是说标准太低补助那么一些钱，其实质量还是不够的，其实我们应该加大宣传，就是说从其他方面来辅助的来共同的发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件事情真的钱很重要，但并不是说这个有了钱之后就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掉， 是这样，就是说社会对他们这类人群要做一个特殊关注，法律上要特殊关注，政府机关要特殊关注，这样的话可能比得到一些钱更效果会 更能慰藉他们， 更能慰藉他们。 好，非常感谢李伟民律师。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 去 你编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接下来咱们来说到的这个事情呢，是涉及到外地四川巴中市清江镇日前发布了杀狗令。这是四川日报的记者日前的一条报道，说近日呢，一个网友发微博说，巴中市巴州区清江镇发出杀狗令，野犬、烈性犬、大型犬、非防疫犬就要遭到全面强制捕杀了，只拴养不防疫的也要强制捕杀，捕杀费用由养犬人承担，而且呢还配有了一些野狗被捕杀的血腥图片。当然后来证实呢，这些图片并不是当地事发时的照片，是从其他的网上荡下来的。那么也会很多人看到这些消息啊，就说这样太残忍了，为什么不出台政策为拴养的家犬免费打疫苗呢？那么四川日报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啊这个镇的两个社区已经捕杀了野犬32只。不过一律捕杀的这个清江杀狗令啊，其实事出有因。在8月25号，四川日报的记者联系上了清江镇政府办公室的负责人，这个人介绍说呢，清江镇今年以来就发生了多起野犬咬人事件，野犬、烈性犬、大型犬、非防疫犬给辖区居民的出行和生活已经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为了应对狂犬病预防控制工作的严峻形势，为了群众的安全着想，这项工作其实每年都会开展，从7月份到现在已经完成了两个社区的防控工作。但是杀狗令一出，就有网友来质疑哈。当然了，网友的质疑点呢也比较具体，就说这个捕杀费由养犬人来承担。那么相关负责人的回应呢是说，全镇养犬户必须主动配合做好狂犬病免疫工作，对拒绝接受强制免疫的养犬户，由公安部门组织力量对其犬只实施强制捕杀，捕杀费是由养犬人来承担的。此外，注射疫苗费用由养犬人承担，而其余产生的费用呢是由区里和镇上承担。当然了，对这样的一条消息出来呢，网友也产生了争论，和往常一样就会把这个问题归结到了到底是人命重要还是狗命重要，也会有网友呼吁爱狗人士赶紧到清江去救狗吧，等等等等。那么面对这样的一条消息，我们也想请问李永云律师，这个杀狗令哈，现在它是打着为群众安全着想的幌子，那这样的一条杀狗令它是否具有合法性呢？李律师，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通告或者通知的话明显是违法的。 违法？ 违法。 他什么地方？ 为什么违法呢？第一，就说他的所出台的那个理由非常牵强。为什么？他是把做保护人命和保护动物的生命他做了一个比较。他说人，就说由于动物会可能宠物可能会对人命造成危险，仅仅是可能，生活当中也发生了。但他忽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政府行政部门，你任何一个行政行为出台的时候，你的程序制定程序得合法，目的得合法，况且要便于执行。这样的话，第一个问题，对动物的管理你要进行一个规范行政化管理。他这个刚才就是非常明显是一个懒政思想，就是说因为这种动物对人可能有种危害，所以说我不去规范它，我直接灭了，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法律要求的话也就是说，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相处，这是宪法规定的一个高度规定，宪法里面明确已经规定，就是说自然环境包括人和动物，它是一个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这是法律是明确保护的。他这样做的话是人为的破坏一个生态的平衡，对一个生命的，就是说未经一个法定程序的话，对他人财产权利一个剥夺， 对他人财产权利的一个剥夺。 对，就他对他人财产，我们国家法律里面有明确规定，如果要一个行政行为他对他人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做出限制的话，应该由法律做出规定。他这样的一个政府文件直接出台的话，让人家财产权剥夺的话，这样已经是从内容方面也是违法了，就是他这个文件的话不具有合法性，就是他通过一个文件的话就剥夺了一些公民的合法财产权， 尤其是针对这个家养的拴养没有免疫的犬只强制扑杀，您是指的这一方面？ 是这样，就是说他是在法律上他是有逻辑， 就说作为宠物的所有人管理人的话，他虽然给他宠物没有进行那个强制检疫或者免疫， 嗯， 但他的物权是具有的， 嗯， 他物权在，不能因为说他没有检疫免疫就把人物权消灭，这是一个悖论，就是这逻辑上是不通的。他可以说你不免疫，进行一个行政处罚，或者他可以强制进行免疫，免疫完费用由他出，但是你不能说我直接 权主来出， 对，有权主来出， 嗯， 你单以政府可以强制进行检疫或免疫， 嗯， 你不能说因为我省事儿，我不给他强制检疫或免疫，直接灭了，那你是剥夺的人家一个财产所有权。举个例子，一个人没有办那个车牌，他车开到路上了，你不能直接说好了，我不给你挂车牌了，我直接把车给你销毁了，一样道理，就是明显剥夺人家财产所有权。他没有挂牌可以，你处罚他，你可以做其他方面的行政手段。但是直接消灭物的所有权，在物权法，在宪法有明确规定，还有物权法有明确规定情况下是非常可怕的。再另外一点，跟保护动物的这个理念，尊重他人生命，尊重社会当中其他生命的这个理念完全相悖。所以这样的话，这是它的合法性问题。这个是合理性问题。它合理性的话，刚才提到了。他这样做的话，掩盖了他推卸一个他管理责任的这样一个。 本来是你没管好， 本来没管好， 然后你变出来一个说法说，人命和狗命哪个重要？你来选。 对，他这个就说，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生小孩，这个小孩会尿床，既然说尿床，所以我不要他了，不是这样，就是他任何一个事，他有个和谐平衡的一个点在里面。这样的话，对宠物也是一样，我们鼓励大家是尊重动物，尊重生命。同时的话要告诉他，你在行使你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时候，你要尊重周围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样怎么办呢？拴狗绳，对，进行宠物检疫免疫，进行规范管理。政府更应该把自己的行政政策放在规范管理上面， 甚至可以借鉴其他的一些地区的养犬的一些规定。你要是养狗的话，不仅仅是要出行的时候拴狗绳， 是 烈性犬要戴上这个嘴的这个狗罩，同时这个狗是要接受多少课时的培训，必须由家庭的主人带着它一起培训。其实既是训狗也是训人， 是这样， 给你灌输了一种怎么样才是一个合格的养犬人的责任，并不是撒把狗粮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养犬人了。 对，就说刚才这个法律上的规定的理念也是非常好的，说你要在满足你自己自由和权利的时候考虑到他人，就说你在保护动物的权，保护都不是动物权，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也尊重他人生命健康。但是两者之间它不能混同，不能说人命非常重要，我们就把动物有危害的全部灭了，这肯定是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况且是肯定是不行的。况且，最后一个需要说的是，他这个行为具有可诉性，广大的这个动物的宠物的饲养人管理人的话，对他这个规范文件的话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也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要求复议，要求对他规范文件进行清理，就是可以要求上级部门把这个通知撤回，进行撤销，或者就是告行政诉讼，政府的这个行政行为违法，必要时候给你人家已经杀了的这些，必要时候还要国家赔偿，这件是可以的，就是说具有可诉性。 法律是给了一个救济渠道的。 对， 好，非常感谢来自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那朋友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感谢收听，明天我们再会。稍后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4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